洋葱头。 汪汪汪！ 厨房里谁在哭呀？是土豆在哭。 汪汪汪！我给老鼠咬了，咬了我一大口，疼呀，疼啊，疼死我了！ 土豆这一哭，洋葱头、胡萝卜，还有碗呀、碟子呀、勺子呀、水壶呀，一起叫了起来。 老鼠真坏，老鼠真坏， 咱们来想个办法打死它。胡萝卜和洋葱头说， 老鼠来了，我们就围住它，不让它跑。 勺子说， 好， 你们围住它，我就跳到地上来打它。水壶说， 我跳到地上来，用开水浇它。 碗和碟子说， 我们怎么办呢？ 一跳到地上，先把自己打碎了。 水壶说， 这样吧，你们叮叮当当喊着叫着，吓唬吓唬它。 过了一会儿，老鼠来了， 它说，我还没吃饱呢，我把土豆全吃了吧。 它话还没说完，胡萝卜和洋葱头就冲上去把它围住。老鼠呢，一点儿也不害怕。 你们敢来碰我，来了我就咬你们。 可不是，别说胡萝卜洋葱头打不过它，连勺子也拿它没办法。勺子瞧准了老鼠，猛地扑了过去，可是老鼠往边上一溜，溜走了。勺子没打着老鼠，自己倒跌了一大跤。 水壶看了挺生气，咚的一下跳到地上来， 碗呀、碟子呀也叮叮当当地喊起来。 你这坏老鼠，你别跑，看我不用开水烫死你。 水壶一边喊一边去追老鼠。这回老鼠倒有点害怕了，可是水壶是个大胖子，跑起路来一摇一摆的，老鼠可灵活了，东一窜西一窜，水壶怎么也追不上它。 碗和碟子看着真着急呀，喊着，洋葱头快堵住老鼠，胡萝卜快挡住老鼠，勺子快追上去打老鼠。 洋葱头和胡萝卜看到老鼠往东边跑，就在东边拦着，看见老鼠往西边逃，就在西边拦住。勺子追上去，当的一下，差一点儿没打断老鼠的尾巴。这时候水壶赶到了，正想往老鼠身上浇开水，老鼠一转身溜到碗橱下面去了。闹了这么一通，洋葱头、胡萝卜、勺子都累坏了，水壶更是累得路也跑不动了，坐在一边呼哧呼哧直喘气。这一来，老鼠神气起来了，它从碗柜下面伸出尖脑袋，胡子一翘一翘说， 哈哈，你们真不中用，那么一大帮子对付不了我一个，现在哼，我要吃东西了，先把那个土豆吃下去，再吃胡萝卜。 土豆一听，吓得哭起来了， 别吃我，别吃我。 胡萝卜也有点害怕了， 我该往哪儿躲呀？ 洋葱头可不害怕，他走到碗柜跟前，冲着老鼠说， 你这坏老鼠，你出来，你出来。 老鼠瞧了他一眼说， 你算什么呀，我就先吃了你，我还从来没有尝过洋葱头的味道呢。 尽管老鼠说大话，他还是怕水壶用开水来浇他，不敢从碗柜下面钻出来。 洋葱头说，你快出来呀。 老鼠说， 你跑到碗柜下面来，我就吃你。 洋葱头说， 好啊，我就到碗柜下面来，看你敢吃我。 洋葱头这么一说，土豆、胡萝卜、勺子、水壶、碗和碟子着急了，一起喊起来， 洋葱头，老鼠吼你呢，你跑到碗柜下面去，它会咬你的。 不怕，我不怕。 洋葱头咕噜一滚，滚到碗柜下面去了。可不是，老鼠来咬它了，咬了一口又一口。 哎呦，痛死我了！ 这是谁在叫呀？是洋葱头给咬痛了在叫吗？不是，是老鼠在叫。洋葱头身上的水很辣很辣，溅到老鼠的眼睛里去了。老鼠睁不开眼睛，瞎碰瞎撞，一下从碗柜下面钻出来了，正好跑到水壶跟前。水壶把身子一歪，哗啦啦啦，开水冲了老鼠一身。老鼠还叫吗？不叫了，它给烫死了。洋葱头虽然给咬伤了，可是它心里还是挺高兴。 青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